顾美姐姐，小云长亦都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五点十分啊！听紧嘅咧由香港电台第五台嘅清晨省理节目啊！今朝早咧有钱佩佩陪伴你嘅，早晨早晨早晨，各位哥哥姐姐，咁啊睇下你咯，日子咧就嚟到2021年嘅10月16号星期六嘅早上啦，农历咧就嚟到呢一个9月10日，室外温呢有26度，相对湿度80%嘅。继续我哋有只有你啊， 只有你。 我想你不会把 下下门首的长征，你暖了红女儿，你宁夏毒蛇的花生，藏住了北玉花。 有方玉华姐姐的云离之后呢，云离啊，有这个的最新的天气预测先。大致多云，早上有一两阵雨，日间短暂时间是有阳光，最高气温约为28度。晚上天气会稍凉的，气温下降至到最低22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到东北风。稍后离岸咧间中系吹强风嘅，展望未来两三日咧系会逐步转凉，天色系好转嘅。星期一咧气温下降至到20度或者以下，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80%。虽然你话咧20度都唔系冻嘅，不过咧即系由30度跌落嚟20度以下咧，十零度咧。是有清涼的感覺，但是呢尤其是哥哥姐姐的體溫，即是個感覺沒那麼好的時候呢，是真的會覺得凍的。所以呢如果未拎你的御寒衣物御寒被鋪出來的呢，就嗱嗱聲好拎出來洗下它啦，曬下它啦。如果不是呢，到時真的覺得涼的時候，你真的找極都找不到呢，那就弊啦。接着我们有白红姐姐， 那醉人的口红像雨后的彩虹，是多么红艳，多么娇滴，多么醉心胸。那醉人的口红像冬夜的春风，是多么暖洋洋，多么软绵绵，多么 口红啊，我哋有白红姐姐嘅歌声，跟住我哋有温柔香啊，边个温柔香？静婷姐姐啊。

光姐姐的这首《莫忘今宵》啊。将时间带到嚟早上5:26嘅啦。时间咧就嚟到早上嘅5:28嘅啦，咁啊，刚刚咧听过嘅咧有知道不知道啊？好，今日咧就仲有大概一分钟到咧就会到呢个上昼嘅5:30啦。咁啊，头先讲天气预测嘅时候都同大家讲咗咧，就天气开始咧就开始凉啦，咁大家就要留意啦。除咗你讲紧这个嘅即系新冠肺炎，大家要严阵以待之外咧，其实咧嚟紧呢个冬季都有呢一个流感啦。咁所以如果你即系都平时都麻麻地，咁我就觉得即系呢个流感针系真系值得打嘅。打咗之后，就算真系惹到流感嘅话咧，其实都会个病情冇咁严重。尤其是哥哥姐姐，而家其实政府可以免费打嘅，咁大家就要特别留意啦。而家要特别留意咧，就系5:30嘅新闻间报啊。 清晨5:30，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神舟十三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搭载神舟十三号的长征二号 F 遥13运载火箭凌晨0:23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按预定时间精准点火发射，大约582秒之后，神舟十三号和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顺利将包括翟志刚、王亚平、叶光富的三名航天员送入太空。飞行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飞船进入预定轨道之后，根据预定程序，将会同天和核心舱和天舟二号、天舟三号组合体进行自主快速交会对接，航天员会进驻天和核心舱，开启为期6个月的在轨驻留，展开机械臂操作、出舱活动、舱段转移等工作，进一步验证航天员长期在轨驻留、生物再生生命保障等一系列关键技术。

中送他回来，愿你暗中送他回来。 柳姐的这首歌《换到千般痕》，刘影红的歌声，将时间带到来早上的5:41，再次跟哥哥姐姐讲声早晨，早晨。听人的有香港电台第五台星期六朝头早有的清晨爽利。今日咧特登咧拣咗其中一位大家都觉得好出色嘅音乐人嘅作品送俾大家，听多两首歌睇你知唔知系边个？ 问我欢呼声有几多？问我悲哭声有几多？我如何能够一一去数清楚？问我点解会高兴？究竟点解要苦楚？我笑住回答，讲一声，我系我。无论我有百般对，或者千般错，全心去承受结果。问我得失有几多？其实得失不必清楚，我但求能够一一去数清楚。愿我一生去到终结，无论历尽几许风波，我仍然能够讲一声，我系我。 嘅呢一首歌啊，问我有陈丽诗嘅歌声。跟住带嚟咧有佩佩嘅好朋友，可能你都曾经听过佢同我一起拍档做《香港暖流》，仲记得佢吗？李隆基，巨星。 云天际，顿然不觉往事消逝，脚下只着遍地，所见世事瞬息纷争，高处白云深处，远离束缚。了无牵制，傲然万世上升起，坚守方向，不怕世事变。 雨脱离孤蔽傲然万世上升起坚守方向不怕世事变幻梦想 最新天气预测先，大致多云啦，早上有一两阵雨啊，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咧约为28度。晚上天气是稍凉的，气温下降至到最低22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到东北风，稍后离岸间中是吹强风的，展望未来两三日咧系逐步转凉，天色好转。星期一气温下降至到20度或者以下，室外温26度，相对湿度81%。 像远山雾迷蒙，千里雾飘送。如若地心可相通，会明白爱意浓。有时望见兄你老受用，我亦感伤痛。如若互相倾心声，会感到一切轻松。浓情蜜意隐藏心中，愿你有天必然猜中。人站到千里外，你可感到风吹毁草动。远是像远山雾迷蒙，千里雾飘送。如若梦境不相同，我枉有热情梦。 有时望见轻你路受用，使我亦感伤痛。如若互相倾心声，感到一切轻松。 浓情蜜意隐藏心中，愿你有天必然猜中。人站到千里外，你可感到风吹毁草动。是像远山雾迷蒙，千里雾飘送。如若梦境不相同，我枉有热情梦。谁在夜深苦追忆， 关正杰哥哥的这一首《残梦》啊，今天呢选来的音乐人他的名字叫做黎小田，是不是确实真的很多好歌呢？这首都是出自他的作品，余安安的《自由在我手》。 挥手为我的自由，今天与你分手， 的时候，遥遥长路我不会回头，不需替我担忧，青春在我双手里头，何必理得失与否。 由惠康、林丽加上孙明光组合的小虎队，有这一首是来自1984年新泽师兄的主题曲，就有伴我启航。讲起这个新泽师兄，怎可以没了梁朝伟啊？第二集的新泽师兄的主题曲就是由他自己唱翻。 坚持心中理想，不 可退缩，那孤身带伤。如今走我路向，不怕跌倒，困境努力上。公路不必退场，不必紧张，也不贪赞赏。危险不怕遇上，不会转弯，我可算倔强。常面对艰巨都当平常，全力向上觅理想，尽了力量就算失败只会话句，输了运气不必慌张。生平不会后悔，不会自怨，笑声跟定响。如今充满自信，不会后悔，绝对走我路去。只会话句，输了运气不必碰伤。生平不会后悔，不会自怨，笑声跟定响。如今充满自信，不会后悔，说句走我路向。 哇！呢一套嘅电视剧咧，当年咧真系好好睇啊！我而家咧用个脑咧都仲有好多画面咧就喺个脑海里边出现啊嘛，有当然有梁朝伟啦，有张曼玉啦，第一集，第二集就有曾华贤，咁啊仲有第二集啊捞埋晒啲角色，有刘青云啦，刘嘉玲啊，吴万达啊，苏杏璇啊，吕方啊，关丽杰啊，等等等等呢一啲嘅艺人朋友一齐合演嘅呢一套嘅新泽师兄。哇，真系好好睇啊！咁啊，即系而家有机会可以睇翻，即系重播咧，又或者睇碟咧，都觉得依然系好好睇嘅一套嘅电视剧。当然啦，个个都系演技精湛啊嘛，系咪？好啦，望个钟咧，好快到六点钟啦，我哋先听一节六点钟嘅新闻简报。翻嚟之后咧，继续有半个小时嘅清晨爽利。今日健健康康在清晨咧，有我哋嘅老友记老人科专科梁万福医生嘅出现。好，我哋先听新闻先。 14.1%，绿党得票率是14.8%，自由民主党得票率是11.5%，另类选择党得票率是10.3%，左翼党得票率是4.9%，同初步点票结果几乎相同。较早前，社会民主党、绿党和自由民主党发表声明，宣布已经达成联合祖国的初步共识，指各党相信可以达成一个长远而可持续的祖国协定。社民党总理候选人索尔茨表示，三党都希望在今年圣诞之前达成协议，组成新政府。天气方面，华南北部气压正在上升，一股东北季候风会在今日稍后抵达广东沿岸地区，另外一个雨区正在影响广东西部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上有一两阵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8度，晚上天气稍凉，气温下降至最低大约22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逐步转凉，天色好转，星期一气温下降至20度或以下。而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85%。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到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吹强风。天气概况：华南北部气压正系上升，一股东北季候风会喺今日稍后抵达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稍后达7级，有几阵雨，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和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稍后8级，海有大浪后转非常大浪。沙堤以南和海南到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稍后8级，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冲浪后转非常大浪。

今日咧带嚟有好多首都系嚟自黎小田先生嘅作品，呢一首都系。 岁月幻作烟云字，挥尽千般心事，情像火灼般热，怎笑一生一世言做不容易。苦情是你的名字，错付千般相思，情像水向东逝去，痴心枉倾注，愿那天未曾遇。 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个健健康康在清晨，在佩佩身边就有老人科专科医生、香港老年学会会长梁万福医生嘅。梁医生早晨， 早晨。 梁医生之前嗰几集都系讲打针啦，唉，讲起打针咧就好惊啊。不过咧，你今日讲呢一支嘅疫苗咧，我又觉得如果你曾经经历过水痘嘅，系咪就应该要打嘅一支针咧？呢个就叫生蛇。啲人成日话你生过水痘啊，跟住第日就会生蛇噶啦。究竟系咪真系会咁噶？ 系啊，咁咧就即系如果生过水痘嘅人士咧，其实佢喺嗰个所谓一生里边咧，喺个研究下佢有三分一机会。 系。咦，咁我咪要打咯？我都生个水痘。 三分一机会， 好惊、啊， 即系三成嘅机会 系 会生蛇。 系咁，首先讲下生蛇系点样先啦。啲人咪话咧，条蛇咧喺个肚腩度咧，如果围一个圈你就死噶啦，系咪咁样嘅咧？ 诶，都惊嘅。 系啊，真系会噶。 其实有咁讲，生蛇就唔会死人嘅， 系不过会好痛咯。我知道 痛嘅，咁咧就生蛇系咩咧？其实所谓我哋生蛇咧叫即系大状疱疹。 嗯， 咁咧。呢、这个大状疱疹咧，就是话我哋嗰、那个即系水痘嘅病毒。 嗯， 水痘嘅病毒系出完水痘之后咧，个水痘病毒原来去咗边咧？佢原来喺冇走甩嘅。 哦，即系匿咗喺你个身体入边。 系啊，原来生个水痘之后咧，个水痘病毒咧就会所有人都系潜伏咗喺个神经嘅细胞度。 咁当初如果系水痘发生嘅时候食咗啲所谓嘅特效药，其实都冇用嘅，即系都系留咗喺度。 都冇用嘅，佢都继续喺度嘅。咁佢会潜伏咗喺所谓我哋喺个即系中央神经系统嗰啲嘅神经线嗰个核嗰度。 嗯。 咁啊匿埋喺度。 嗯。 咁又点解又会有呢个生蛇咧？ 嗯。 即系生蛇就话佢哋呢啲病毒咧 出翻嚟玩啦。 系啦。开翻嚟，即系突然间发难， 系 咁就又 点解会好似一条带状疱疹呢？ 嗯， 佢跟住嗰条神经线， 嗯， 去到个神经线嗰个位，即系由颈去颈嘅神经线啦，胸部嘅神经线啦，就是、腰间神经线，是但一条， 嗯， 走翻出嚟，咁你就系喺嗰个所谓神经线去嗰个皮肤咧，就会走翻出嚟， 嗯， 走翻出嚟，所以咧。其实生蛇的人那些泡泡有些泡泡在这里。那些泡泡呢其实呢就是有病毒存在的。 嗯。 所以生蛇的人呢就去最重要呢他生蛇呢不要被他接触未试过出水痘的人或者未打这个水痘针的人就是 BB 仔。 嗯嗯嗯。 所以这个人啊你突然间生蛇 因为 都 会惹到的。 就不要去到接触到一个一个月大的小朋友他未打的嘛 没错 他没那么早打的嘛通常是、六个月定 一年才打的嘛、那几个月呢 危险的、那 個、真空期就危险的了、所以那段时间是要避开和那个没有感染过他的人呢去一个接触那就是有个病毒量在这里的都一样的病毒量在这里的、这个就是所谓的大众哮喘一样的他刚才说咁 佢 会唔会死人 咧？系咯，跨过会死 嘅。生蛇系一般嚟讲唔会死人嘅。 系 咁，当然个拼发症有啦，即系生蛇得紧要，佢发咗，即系佢唔系即时去食嗰啲医病毒药啦。我有啲好有效病毒药，佢哋见到第一粒， 系 即刻睇医生，医生又确诊咗系啦。 嗯， 一定系嘅机会系95%啦。 嗯， 咁你可以食抗病毒药。 嗯， 抗病毒咧就系因为揿住佢唔再发，但系好多人咧就以为，皮肤病啊，搽下类固醇咧，你屋企有好多药膏啊，你屋企都有一粒，即系平时都系咁啦，搽佢啦，咁啊再一都唔理佢咯，咁啊生到好多人要再起晒扑嗰阵时，睇医生嗰啲病毒药都冇用啦，咁嗰啲皮肤就会即系损啊、烂啊、感染啊，咁、感染嘅话，当然就会有影响个身体啦，咁、呢个咧就系嗰个情况咧。但都一般嚟講都唔會導致生命危險嘅。咁但係你頭先講啊啱啦。如果生蛇係成身都有，咁嗰啲咧就係、是、反映咗佢身體裏邊個免疫能力嘅問題。 哦， 可能有潛伏嘅疾病，譬如血癌、癌症、淋巴瘤。咁呢啲人士咧，佢當發呢個蛇咧。就是会发得比较多，甚至朋友讲两边都有就好罕见噶，通常呢一边嘅啫， 两边都有， 两边 有 即系头先有圈住啊嘛，即系成个一个圈圈住肚腩有三个圈咁，咁你系身体里边有个潜伏性嘅疾病，呢、这个疾病你未知嘅， 系 咁嗰阵时咧就佢发咧就因为个身体嘅免疫能力系降低得好紧要，即系可能成身都有呢、这个，咁呢个当然系因为唔系生蛇。而是因为身体的毛病是会死亡的机会很大。 即是说如果见到多处有这个生蛇的情况出现那你嗱嗱声是不是只是看生蛇就是检查 要做些检查了。通常呢譬如说比较、有即是身体有几大地方出现呢那我们就要检查个验下血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当然在生蛇另一个有危险呢就是会生到眼。 是不是会盲啊 是啦、因为呢生到眼的时候呢都会影响我们的眼部的神经的。有些人呢就会影响那个眼角膜的部分啦眼角膜部分影响了呢就导致会失明。所以这一部分都是重要即是面那些呢、就即时除了我们吃药都要看埋眼科医生看看有没有要加早去预防这些眼药水滴呢那些抗病毒眼药水呢都是重要的。所以就是为什么呢就预防剂了。我哋有水痘疫苗好耐啦，咁对水痘疫苗研发咗之后，啲人啊生蛇都系个好痛苦嘅，因为生完蛇之后好翻唔死得，即系大部分人唔死啦，绝大部分都唔死，但系有三成嘅人咧，呢一世人都有个痛症嘅，生个蛇嘅地方痛，痛到夜晚瞓唔着觉， 佢啲骨痛啊，定系肉痛啊？ 呢个神经痛咯， 哎呀， 好痛噶，有啲人好痛噶，如果有三成嘅人咧。呢一世都会痛， 咁所以就真係有得預防就要預防咯喎。 係啊係啊係啊。 咁但係譬如講緊水痘針，即係打過水痘針嘅，就我哋會講話見到出一粒咁樣噶嘛，或者冇出啦。咁打完水痘針係咪即係話佢已經免疫咗啦？佢冇出過水痘啦，咁係咪就唔會生蛇咧？定係打過水痘針，其實任何人都應該打生蛇，其實就穩定啲咧，因為可能你唔記得嗰你何年何月何日生過水痘噶嘛。 咁如果你打个水痘针，或者即系自己可能俾钱打咗啦，或者喺新嘅疫苗计划包埋喺小朋友打水痘针咧，咁你打咗之后咧，其实冇生过即系出过水痘，咁所以咧就唔存在有水痘嘅病毒喺身体度，咁就唔会生蛇嘅。 咁即系话其实打一支水痘针就可以一路永日咯，如果 咁 样讲，哦。咁但係我諗以前個年代係冇㗎嘛，係咪？咁亦都唔知道細個嘅時候可能都唔記得咗有 冇。我諗四十歲以上嘅人全部都冇打過啦，同四十歲以上嘅人如果冇打過佢後喺細蚊仔時候喺香港同埋中國嚟講呢，其實都係講緊九成嘅人係曾經染過呢個水痘嘅。 係出水痘 都係有機會。所以而家嚟講四十歲以上嘅人呢就唔使諗啦。 就嗱嗱声去打， 系要谂下打唔打 针啦， 系即系唔好谂自己生唔生过蛇，即系九成几你都生过蛇。 即系冇记忆自己有冇出过水痘都好，你不如都去打啦。 通常唔记得噶啦， 系 啊，即系一般嚟。 除非你好大个先有啦， 系大个就知啦。但系好多时咧，嗰阵时咧就系一岁啊两岁啊，即系大部分都系同我个反应少啲嘅。 嗯， 啊，阿妈都未必记得。咁除非成家都有咁，阿媽就記得啦嚇。咁你要問阿媽而知，咁所以要打針啦。 好啦，咁即係你講幾多歲開始可以打呢支生蛇針咧？即係哇，我啱啱出完水痘就打啦，定係唔係？其實六十歲以上打先有用咧，咁樣。 其實而家嘅研究咧，都係從五十歲以上開始做嘅，因為咧佢研究發現咧，其實五十歲之後咧。生蛇的機會會高，即係五十歲之後一個免疫力開始唔記得。我哋之前可能 T 細胞 ，T 細胞開始咧就冇咁好記性。咁開始咧，就個病毒會突然間所謂三衰六旺。佢突然間走出嚟啦，咁所以咧我哋就要提升翻個能力啊，即係叫個身體再做多啲抗體，唔好俾佢走出嚟。咁你就係五十歲之後就可以考慮打呢、這個。生蛇針， 好啦，咁同上次問嗰啲問題一樣啦。咁如果我打緊新冠肺炎疫苗，又準備打呢一個流感針，又準備打呢個肺炎鏈球菌針，咁幾時打生蛇針好啊？ 嗱，生蛇針咧，其實就同呢個流感疫苗同埋肺炎鏈球菌嘅疫苗咧冇相撞。 我即係一次過打三支。 咁打兩支好啦， 打三支好辛苦啊！ 系咁對新冠疫苗咧，都係建議都係隔十四天嘅 嚇。 咁都係生蛇針又有兩種嘅喎， 係 一種咧就是、滅活疫苗，即、就、係、是、傳統嘅水痘針， 係 即係有所謂即係水痘嘅病毒被滅活嘅。另一種咧就啱啱喺香港出咗冇幾耐嘅啫。咁呢個咧就係、是、一啲嘅新型嘅一個所謂製劑。 是 用呢个所谓 DNA 嘅形式去做嘅，咁咧佢就系有效性似乎又高啲咯，即系佢就帮到咗可能九成几嘅人啦，咁即系因为佢又系咁之前咁讲，佢系认得比较清晰少少。 咁但系会唔会个反应又强啲咧？ 又会强啲嘅，就事实咯，即系佢个局部嘅痛症会多咗。 个反应会系点样嘅咧？ 痛咯。 即系打针口痛， 针打针口痛两日，即系比较 发烧咧， 发烧微烧啦。 哦，即系都系一啲一般流感针嘅针后反应咁样啦。 系可以咁讲啦。 咁但系我知道而家呢支生蛇针系政府冇纳入去呢一个免费打嘅，即系如果要打嘅就要揞荷包去打嘅。 系啊，呢个都比例上贵啲噶，因为如果新嗰只要打两针， 系。 舊嗰種要打針嘅啫，咁就大家取捨下啦，咁、那個價錢有少少分別， 新嘅增永都貴啲㗎啦。 係，咁當然啦，你就即係如果有家庭醫生嘅，咁可以徵詢下家庭醫生啦。因為真係通常出得嘅預防疫苗咧，都係可以對你嘅身體上邊有一啲嘅防護嘅作用。 係啊，你誒唔生蛇咧，其實都係好重要㗎。即係有啲人生蛇都好痛苦㗎。 係，咁所以尤其是如果你有記憶裏邊你係出過水痘嘅，就唔好考慮啦，就嗱嗱聲 減低你嗰個所謂三分一嘅危機咯，即係你有三成機會。会咧系会出水痘，如果你有啲亲朋戚有次要出水痘咧，咁我谂你都唔想好似佢咁。 系，即系唔好谂住自己系嗰三分二，即系不如都谂下自己系咪嗰三分一啦，好冇？好，咁我今日咧唔该晒梁医生嘅，下个星期同一时间再见啦，拜拜。 拜拜。 情爱就好像一串梦，梦醒了一切亦空。或者是我天生多情，方给爱情欺弄。同你再追逐一个梦，梦境消失岁月中，唯有在爱中苏醒时，方知爱情非自控。我渴望自由，让我冲天飞。当初的我太冲动，日后我要是仍想到你，应信当初情深重。情爱就好像一串梦，梦境生于意念中。如你共我心不相同，一生爱情到白送。日后我要是仍想到你，应信当初情深中。情爱就好像一串梦，梦境生于意念中。如你共我心不相同，一生爱情都白送。 我哋有哥哥张国荣嘅呢一首《龙本多情》。将时间咧带到嚟早上嘅6:29，即系话今朝早嘅清晨爽利节目咧又告一个段落啦噃，亦都要提提大家啦，由下个星期开始咧，星期六。嘅清晨爽利咧，除咗有香港电台第五台会播放之外咧，仲会有呢一个香港电台第一台播放，即系话咧，星期一至到星期六咧，都系全天候系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呢一个清晨爽利啊！不过无论你用咩方法听都好啦，只要你肯听，佩佩就会为你送上好多好多靓歌，同埋好多好多嘅健康资讯。好，望个钟。又要同大家讲声再见啦！下个星期四同样时间，清晨爽利再见，拜拜。